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哥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哥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刚才呢，我们节目开头的一个小片花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哈，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天呢举行闭幕式，那么今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呢，北京文艺广播876将全程转播电影节闭幕盛况。那么转播期间呢，我们也将连线闭幕式的各项环节主创，介绍闭幕式的具体情况，还有电影节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知名电影人，介绍本届的一些亮点。那么独立影评人小爱呢，也将做客北京文艺广播的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独家点评。欢迎各位今晚8点到10点来锁定关注。好了，我们说回今天我们的节目哈。最近呢两年呢，影视界呢仿佛又掀起了这个翻拍金庸剧的一个热潮。比如说去年呢翻拍了这个《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那么在今年年初呢《倚天屠龙记》又开机拍摄，那么新版的《天龙八部》呢又立项了哈。很多人呢喜欢看金庸剧，原因呢有很多很多，有的是喜欢金庸的原著，有的是呢喜欢武侠影视题材这样的这个影视剧哈。那么其实呢，金庸剧除了精彩的故事之外，还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很多好听的金曲。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分享金庸剧中的那些经典歌曲。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就可以了。 Dread it.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倚天屠龙记》。那么最新版本的这个新剧哈，现在已经是在拍摄之中了。那么这故事呢，已经被翻拍了太多次了哈。那么光是这个电视剧的版本，现在正在拍的这个应该算是第8版了哈。那么如果说问哪个版本最经典呢，恐怕大家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无论是郑少秋版、马景涛版、苏有朋版，还是邓超版，各有各的优势。但如果说哪一个版本留下的歌曲最经典，恐怕呢大部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1994年的马景涛版。那部剧呢一共64集，片头曲和片尾曲各有2首，其中呢名气比较大的片头曲就是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这首歌呢是第23集到第64集的片头曲，由周华健谱曲，詹德茂和周华健共同填词，后来呢又被收录在了周华健的专辑《风雨无阻》之中。不过呢，主题曲版本和专辑版本在编曲上有很大的差异。主题曲版的武侠风呢和中国风呢比较突出，前奏呢是用笛子来带入，副歌部分呢笛子声也很突出，代入感呢相当强。那么在专辑版本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混音。前奏呢是以贝斯引入，曲风上偏摇滚，但是呢个人觉得还是更喜欢剧中的这一首《刀剑如梦》。 成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心中被雨幻苍天作弄，我笑我狂我疯，天雨一风起云涌，我醉一片朦胧，任何人是半时空，我心也将坠入生与死，一切成空。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 除了这首歌曲呢，在1994版《倚天屠龙记》的第一首片尾曲也很出名，就是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第一集到第22集的片尾曲。那么和《刀剑如梦》不一样，这首歌呢是先跟随专辑发行，当时是音乐人小虫根据李丽芬独特的声线为她量身打造，并且呢以主打歌的形式收在了1994年1月发行的专辑《就这样约定》之中，后来才被选作片尾曲。继续来分享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甲乙丙丁不是我说，战楼又错过了第一名。他说小时候看金庸剧，经常幻想自己是一侠女，快游江湖，行侠仗义，吃遍全国美食，轻功一施展，想到哪儿就去哪儿，主要是为了吃吧。大国力说电视都没看过，那用耳朵走进金庸可好。 道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 长远。红花当然比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浅看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心痛，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 柠檬不萌说，那个时候的造型真的是不忍直视。叶童扮演的赵敏有几个造型和《新白娘子传奇》中的许仙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说单看截图不看字幕，真的很难分出哪个是《倚天屠龙记》还是《新白娘子传奇》。好吧，除了这部剧呢，还有《天龙八部》哈。那么在很多个版本的《天龙八部》之中呢，最受大家喜爱的可能就是1997版。那么在那部影视剧中，黄日华扮演的萧峰，樊少皇扮演的虚竹，陈浩民扮演的段誉和李若彤扮演的王语嫣，后来呢被很多观众赞为神仙眷侣之一哈。那么这部剧呢，之所以能够那么经典，原因有很多了。首先呢，就是选角很到位。再突出的就是呢黄日华。那么早在1983年呢，他就凭借在《射雕英雄传》当中扮演郭靖，被内地观众熟知了。那么再一次出演金庸剧呢，而且是再一次出演大侠的角色，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哈。那么剧中其他的角色呢，比如说阿紫啊、慕容复啊、鸠摩智啊，这些塑造的也非常成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除了选角之外呢，这部剧的主题曲《难念的经》也为影片本身加分不少。这首歌呢由周华健作曲演唱，歌曲表达内容跟小说的主旨呢很契合，诠释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命运总是在这个冥冥之中哈已经注定的感觉。追求那种完美世界似乎啊只是一步之遥，现实呢却是遥不可及的思想感情。 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咁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爱怨道着迷。舍不得摧残俗世，我不改痴恋的人为，找不到色相代替。一生争不透这条轮回，争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争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月月说，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个男生天天围在一个女生身边唱道不尽红尘奢恋，诉不完人间恩怨，当时我们都觉得好土，可是现在听起来就觉得这种情怀他怎么能那么早就懂了呢？小亮也说，娱乐界有三件事不能低估：周华健的创作能力、梁朝伟的唱功和张学友的演技。 你糊弄着迷，赞你我太贪功恋世，怪太你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一世，为悲欢哀怨度着迷。他舍不得追赞俗世，他躲不开痴恋的恩惠。找不到色相平替，赞一声赞得当这条难题，登风品雨周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拼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狂，这沙滚滚水皱皱小桥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山港海千雪片那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小桥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登风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港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登风吻雨妆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浪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难念的经哈，也是难念的歌词，来自周华健。天龙八部呢，之前一共被翻拍了五个版本，那么除了在1997年的版本被很多朋友奉为经典之外呢，在2003年胡军主演的版本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选角上来说呢，并不比97年版的逊色，而且呢，整部剧看下来啊，显得很大气。山里的戏呢，就是在山里拍，湖边的戏呢，就是在湖边拍，很少会临时搭景。要知道，这样的情况呢，在很多剧当中都是出现的。其实呢，不光是《天龙八部》，张纪中担任制片的所有金庸剧都是这样。03年版的《天龙八部》的片尾曲呢，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王菲演唱的《宽恕》。这首歌呢，和电视剧的情感还是比较契合的。那么看过原著的朋友啊，应该都知道，小说里的第一男主角其实是段誉，对吧？他呢，虽然说在三兄弟里排行最小，不过呢，在这部剧中，主角呢却换成了一个萧峰啊，而且呢，花费大量的篇幅来描画他的侠骨柔情啊等等这些。那么片尾曲《宽恕》唱的也是儿女情长。据说哈，当初张纪中找王菲唱这歌的时候呢，王菲老师的态度也是很高冷，直接就甩了一句话：“写得好，我就唱。”后来呢，事实是他不仅唱了，而且呢，还没收钱。接下来分享来自王菲的《宽恕》。 英雄浩瀚，需要保护。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金庸剧当中的那些经典歌曲，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其实呢，在2003版的《天龙八部》啊，已经不是王菲第一次和张纪中合作演唱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了哈。2001年开播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同名片尾曲就是他呢和刘欢一起演唱的。记得那部剧刚刚开播的时候呢，评价很一般，但是呢，最近几年随着《笑傲江湖》故事呢被反复翻拍，张纪中版本的口碑呢反倒是越来越好。之前呢，有网友列出了一个数据，说08年的时候呢，张纪中版本的《笑傲江湖》在网上的评分只有 5.5， 如今的10年过去了，评分已经变成了 7.9 了哈。果然时间能够证明一切，就像杨子雄那一首《爱似流星》里的歌词一样哈，好多事情都是后来才看清楚。那么其实呢，当年大家诟病的地方放在今天看的其实是很有新意的一个改编了。比如说这个青城派门人搭配川剧变脸，其实呢是将地域文化很好的融进了故事当中，那么同时呢也是起到了突出角色性格的作用。而且呢，这个版本当中确实有很多地方是值得肯定的，比如说张纪中创造的江湖确实还是挺有江湖气儿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豪壮广阔的刘欢的声线和王菲的这样啊娇柔婉转结合的《笑傲江湖》。 红衣上水远 风雨雨飘 《笑傲江湖》来自刘欢和王菲的共同演绎。其实呢，还有很多的金庸剧，它的作品本身就极具意义。比如说1991年版本的《雪山飞狐》，这个故事呢被翻拍过很多很多次，但是呢，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一版。它呢不单单是一部金庸剧，也是香港、台湾和内地演员之间第一次合作的电视剧，而且呢开创了武侠片实地拍摄的一个先河。片中呢有很多景色都是在长白山来拍摄的，而且呢室内和庭院的戏份是在长春电影厂里来进行拍摄的。当初呢电视剧开播的时候呢，给很多武侠迷带来了视觉上的很大的震撼。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剧的片头曲，由杨庆煌演唱的《雪中情》。那仙爱琪说，哇，今天的主题好适合我这个老年人呢。甲乙丙丁不是我说，今天又是一波回忆杀呀。小时候很喜欢金庸剧，被拍了很多，但是呢如果说里面的音乐最经典的，还是喜欢 TVB 版的音乐，比如归去来，光是前奏响起都让人泪目，充满了年代感。让我最感动的还是神雕侠侣古天乐和李若彤演的眼里都是深情。 你是我拥有的唯一，真的演活了这应该是金庸先生最纯情的一部武侠小说。 八哥儿媳悲伤往心中，往事如烟雨，又几别离时，徒留雪中情。 这是杨庆煌演唱的《雪中情》，来自91版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头曲。歌曲本身呢很经典，后来呢也被很多的歌手给翻唱过。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这部剧的片尾曲可能更有名，那就是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这首歌呢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原本是他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一个主题曲《青春无悔》，最初呢是由袁凤英来演唱。后来呢，为了纪念作家三毛的离世，罗大佑呢又给这首歌加了几句歌词，并且更换了歌名，最后邀请到了凤飞飞来进行演唱。没想到呢，这首歌又被选为了《雪山飞狐》的片尾曲。那么随着这部剧的热播呢，歌曲也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个印象，一起来分享吧。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呢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王仔说古装剧现在还是看老的好，因为新的不是演员不喜欢就是缺乏演技，经典的都不算是怀旧，哈哈。歌也是听老的，比如现在听到的周华健的难念的经，每一次 KTV 必点。 ZZH1970 说 黄沾、徐克、罗大佑版的《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真的是太经典了。 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追梦人凤飞飞。雪山飞狐的故事呢，被翻拍过很多次，除了91版之外呢，99年由陈锦鸿、佘诗曼等人主演的版本呢，也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版本的阵容呢挺强大的，黄日华、廖启智等等大家很熟悉的演员都在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由张学友演唱的主题曲《爱你痛到不知痛》在剧迷和张学友的歌迷当中呢也很有名，主要是因为这歌太难唱了，基本上整首歌都在高音区，对嗓音的要求很高，而且呢歌曲长达6分钟，很多歌词呢还需要拖长音儿，这对于气息支撑呢有很高的要求。那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张学友从来没有在现场演出中唱过这首歌，很多人都觉得是不是学友老师自己都不敢唱呢，所以说就很多人就更加望而却步了哈。一起来分享这首张学友的《爱你痛到不知痛》。 确信不易，偶遇你时，凝望你一双眼开始。但思念如何休止？见你之时已是太迟，无办法共同过日子。不想想起边境记起。中开心心更悲、渐渐反侧因为你，与你不是你，只好爱你痛到不止痛，原来愿你从未相逢，来年回头望更空。天地何时终止？远去之时。告别你时，全部已不再有意思。问生命谁人指示？说有选择，乃是托词。 谁没有为情变自私， 是不是很高哈？确实是很难唱的一首歌曲。现在呢，很多影视公司想拍摄金庸剧，只很简单，拿到版权就可以着手准备了，对吧？但是呢，在当年20世纪80年代，想拍金庸剧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咱们就拿83版的《射雕英雄传》来说，黄日华主演的这个版本算是比较经典的了。这部剧在拍摄之前的制片方先是要费时费力的，通过电话采访的方式向观众做抽样调查，询问他们对于拍摄《射雕英雄传》的意见。结果呢，是有70%的受访者支持拍摄，于是他们才着手准备。而且呢，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决定拍了，哇，一口气把整个故事拍完。当时呢，是把《射雕英雄传》分成了3个部分：铁血丹心、东邪西毒、华山论剑。据说呢，这样一方面是突出主题，还有一方面呢，也是为了保证剧集的品质。那么这部剧的主题曲《铁血丹心》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深受大家的喜欢。那么这首歌前奏一出来呢，就是非常急促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很容易把观众带到这样的情境当中。一起来分享。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再会喽。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7大主题活动、4场高端论坛、10项天坛奖项、7位国际评委、8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开展以来，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截止到目前，我们收到了1000余件原创作品，其中歌词创作866件，歌曲创作198首。曾创作过舞剧《虞美人》《红色娘子军》等作品的知名作曲家杜明鑫，这次也参加了歌唱北京的征集活动，带来了他的原创作品《啊，北京》。谈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杜明鑫说，是在今年年初参加全国文联文艺晚会的时候，同桌的诗人瞿从想要听一听杜老的一首作品，杜老就写下了这首作品的主题，没想到瞿从回去之后为这首作品填上了歌词， 可能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就填了一首啊北京的这个歌词。